在丢给我快乐，将它埋进那浓油色一滴爱烟火，将酸意淡下烟暖的心过，感恩你一路大心的陪伴，将你最后的掌声陪我完完今夜，离开车大走阮的照顾伤心老点吃，我头吃了个红丝。